生命

别离，你还在哪里等待？爱的路总是充满了祝福，来别离，你还在怕爱什么？我在这里为你整夜也在徘徊，看不到未来，却挡不住相爱，就算短暂分开，也不能把这缘分结束。请走过漫漫长路，只要有爱，默默的祈祷，真心的让彼此更幸福。请走过漫漫长路，泪水模糊了我和你，那一刻我们俩依偎在一起，从此永远不再分离。爱给你，你还在哪里等待？爱的路总是充满了祝福，爱给你，你还在怕爱什么？我在这里为你整夜在徘徊，看不到未来，却挡不住相爱，就算短暂分开，也不能把这缘分结束。曾经走过漫漫长路，只要有爱，默默的祈祷，真心的

在冰箱的右隔离下四度吸，你说的味道刚刚好，月亮能降低爱情的过敏反应，分解你幻想的情节，我是冰冷自作主义，每次你的猜忌偶尔能看透了我的全部，就忍心来吗，是的我的预言，心的里会坚信的想法，温度计测不出我在为你发烧，我喝下我的爱情有个拥挤的味道，不许通关直接可到达，你是我的爱情有个红字脸色转，浓缩了几分沸腾我的心跳，喝下我的爱情有个拥挤的味道，不许通关直接可到达，你是我的爱情有个红字脸色转，浓缩了几分沸腾我的心跳， 解说世界。 却早已没有选择了。不撑着我会失落，你会爱的，像几分钟情歌，没什么，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。早已没有选择，不撑着我会喜怒，你会爱的，唱几分钟情歌，没什么，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。

What's the name of the song? Don't stop. Don't stop. Yeah. Hey, I know that song. Oh, I love that song. Yeah, it's a jam. Are you ready? I'm ready. Let's yeah. go. Let's go. Don't stop. 不争气，想找个地洞钻下去，也试着打开呼吸，让热脚喘口气。有时候爱得太过用力，像失去了地心引力，跑到太空旅行的轨迹。Don't you know it's too secret? Oh, your heart needs a play, but your time is coming around. So don't stop trying, don't stop, never give up. 寻找你的梦想，余下的赛道又怎样？开始的另一场 ，Dream on, fall in love, 再自由一点想象，天空是绵绵的软糖，快乐又怎样？ 想找到通往永恒的路，却各自希望对方能让自己知道，两人共同的幸福，让一场旅程变成一赌注，正直让聪明的人糊涂，在不觉间曾误入歧途。而等到我们终。

这个很主观的字句，相信不愿意，如果是真的就可以。昨天今天写个有关系的